三横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华灯初上，夜幕降临，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为你带来最暖心的问候。一首经典老歌，一份心情故事，告别白天的喧嚣，就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把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吧。在2017年湖南卫视播出的歌手节目当中，林忆莲再次改编并且演唱了这首《不必在乎我是谁》，让这样的一首尘封已久的老歌再次被新人们所认识。

想去约谁呢？哦哦哦，你曾经下跪这冷漠的世界，好像将你善待， 所以你言不危险。你两手紧紧抓着，如同身处悬崖，你小心翼翼的，以为你拥有着 Lost 人生圆满。能不能彻底的放开你的手，敢不敢将你反坠落，坠入黑暗中，坠入迷途中，海阔天空。 现在是19:14。知识分享型广播媒体，请为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海南看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，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三天两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，咨询电话：7155630139304899，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爸，家里还有万户金豆天然水吧？要不要我带一箱回去？ 低钠、低矿化、天然弱碱性，富含多种人体有益矿物元素，万户金豆好喝的天然水。订购电话：400-001-8889，400-001-8889。万户金豆就万家，健康相伴你我他。 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周四的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。在2004年，李正帆去了一趟位于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，创作这首《宁夏》开始。到了每年的夏天，梁静茹的这首歌就成了我必听的曲目。收音机前的你也是这样的吗？宁夏， 宁静的夏天，天空中心点点，心里头有些思念，思念着你的脸。我可以假装看不见，也可以偷偷的想念，直到让我摸到你那温暖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，宁静的夏天，知了也睡了，安心的睡了，在我心里面。 梁静茹的一首《宁夏》，之后再来听听萧贺硕的《我爱你》。萧贺硕是来自台湾的一位创作歌手，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学习古典钢琴，十岁的时候创作第一首歌曲，在2007年的时候发行了个人首张专辑《流浪地图》，并且那个时候就获得了第19届金曲奖的提名。 曾经有过美丽的梦，一起微笑，一起牵手走过，不在乎是否能永久，仿佛没有尽头，以为自己一直都想透露出些什么，每一个有你陪伴的日落都很快乐，我撒谎也有爱的理由，不会有错，就算换了时空也会做相同的梦，伸出手请带我走，撒谎没有笑着流泪的我，为你许下了承诺，爱已经停留。 是

现在是19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。三河第一声，重要新闻权威发布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。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，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。5号下午，我市召开打击传销工作会议，市领导王凤海、崔浩全、刘丽君出席会议。王凤海在会上讲话，他要求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感，站在讲政治、顾大局的高度，深刻认识打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，以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全力抓好打传工作，真正打出一片净土，为维护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，为迎接党的19大胜利召开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，要履职尽责，众志长城，打好歼灭战。各级各相关单位一定要紧紧围绕9月22号前实现所有传销活动清零的目标，全面落实9月1号誓师大会上韩书记的讲话精神和这次会议的安排部署，履职尽责，团结协作，坚决打好这场围剿非法传销的歼灭战。要落实联席会议制度，实施综合打击，强化宣传发动，加强重点区域清查，防止遣返回流，实行有奖举报。要保持长效，真正打造干净三河无传销市。要注重建章立制，强化专项督导，严格考核问责。要以斩钉截铁的态度和除恶务尽的决心下狠手出重拳，坚决整治传销顽疾，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。崔浩全主持会议，会上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宣读了三河市人民政府打击传销通告、三河市打击传销宣传活动方案、三河市打击传销综合管理方案、三河市打击传销重点村街清查方案、三河市传销举报奖励办法。日前，高楼镇会同工商打船队、巡警、派出所等出动130余人，出动车辆20余部，经过统筹安排，严密部署，一举端掉了位于桥关屯村西树林里的一个传销团伙。现场查获传销人员14名，经全体队员的共同努力，地毯式搜索、围追堵截、顺藤摸瓜，在燕郊高楼界的两个搅拌站的废土堆里又端掉了两个传销聚集窝点，累计查获传销人员135人，自行车、电动车20余辆，目前已正式移交公安部门处理。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部署，燕郊镇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打击传销集中行动，多措并举，坚决打赢打击传销攻坚战。他们通过宣传发动，在各村街张贴禁止传销条幅，悬挂宣传标语，书写墙体宣传口号，并在重点村街发放了专用宣传袋和禁止传销条例，努力营造家喻户晓、人人明白、人人参与的强大氛围。同时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打传队伍，巡查人员实行昼夜巡逻，尤其以出租房屋为重点排查对象，确定窝点后进行24小时跟踪监视，抓住时机配合工商公安部门快速出击，连窝端掉，真正做到发现一起打击一起，确保各村街的和谐稳定。截止目前，燕郊镇已排查15个村街，共捣毁传销窝点80处，解救误入传销组织1人，遣返和移送公安机关196人。为严厉打击传销犯罪活动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，齐辛庄镇多措并举，深入开展打击传销活动，让传销组织无所遁形。一是成立打击传销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职责，细化责任分工，并组织实施多部门联合开展打击非法传销活动，做到守土有责。二是进一步加强对闲置出租房屋的摸排，

送走了尹邦之后呢，我们要继续有请出的是五月天和陈绮贞，来听听他们对唱的《私奔到月球》。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佩服创作者的想象力，此刻就让我们的脚步和他们一样轻盈起来吧。 其实你是个心狠又耍辣的下头，我的心我的哭泣和你的都偷偷 在谁抱在我的双手，地球合作的我吹着风逃离了冰冻， 这星球今天又不是一人在做工，多幸运有你一起看星星在争宠， 这一刻不再问为什么，不再去猜测任何人喜欢你有什么不同，一二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去把这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大声到无聊的真空，把夜色纯真的看到， 当你说带走你往往还是会寂寞，我笑着倾听孤单终结后的寂寞， 看月亮像夜空的瞳孔，静静凝视你我和我们漂亮的心中， 靠近你怎么突然两个人都自救，让心跳闪闪也破了原本的汹涌， 这一刻把你一夜沉默，把皎洁划过天和街，你和你缘分的宇宙， 三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聊的天空，那夜色纯真的感动。 牵着手，四五六抬起头，七八九我们私奔到月球，让双脚去腾空，让我们去感受那无聊的天空，那夜色纯真的感受。 追求过了，话说说就算了，人笑笑就散了，我没事，只是假装强势， 线松松就断了，路走走就远了，想想想就乱了，有心事都是过去的事， 单身路上的孤单怎么都走不完，想要一个人陪伴只有这么难， 想象中的那一天一等的想念都准备了多少遍，心甘情愿，

星光音乐时间，最温暖的长颈鹿奶茶，继续在这个周四的夜晚，用歌声和你相伴。在这个夏末秋初的季节，我们再来一起回味这首歌吧，《被风吹过的夏天》，林俊杰、金莎的对唱。 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入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蓝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如果一季的时间我再回到从前，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夏天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 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却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浮现在眼前。 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入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 在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如果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， 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，被风吹过的夏天。 我双脚大声动，跟节奏大声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带灵魂一起玩。我 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，从头到脚趾都没有理由有人期待。ABC Don't Remember 把手机做一听一下，很闹的小鼓鼓的调整是什么色彩，和努力一起来加入 跟着我 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，那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两种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。Just slow,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, 一听到 music start,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打，这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动，顺着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Music start, 我双脚开始动，等节奏开始转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 现在是20:50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《品味1033》，风和圣空最美的声音。 7月15日至8月13日，福彩三 D 送福利，只选足选三，足选六，三种投注方式，千万大奖送给你，还在等什么？赶快行动起来吧！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家乡的力量激励我。 品味1033，三横上空。最美的声音， 你的风筝连绵，你却站炽热每一条街，一步步曾经，一步步想念，在脚下蔓延，在充满你的回忆里面，我独自流浪，黑胶天边，一步步走过半世心愿。 这首《步步》也是电视剧《步步惊情》的主题曲。我前段时间呢，热映了一部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，你一定看过。我们来听听里面的这首插曲，由李若曦带来的《滂沱大雨里》，这是一个爵士的版本。 失败了，我的心。